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请上回笋哥在做录音。今日我们谈一集 面子。 面子，我们刚刚近排跟我女友吹水，我们说、啊、其实即系咩嘢系最贵嘅咧？即系你 女人咪最贵咯？屌你！你几多人成世个生命懵捻咗落条女度扑街啊！屌你老尾！ 又唔系咁讲喎，嗱，即系点解你觉得女人会觉得贵？ 哦，我近排睇咗， 计数 啊！我近排睇咗一个 Facebook， 我 lock 咗你 Facebook 睇咧，用阿牛医生与狗护士 lock 咗，睇咗住隔篱你嗰个老友个老婆个样。 我老友个老婆。 阿肥仔啊！ 哦，跟住咧。 个样好靓啊！ 吓咁狠又唔系靓，跟住咧，你有冇打飞机啊？ 即刻打啦！屌你，我睇咗佢都结婚相咗，其他睇唔到啊！我话俾你听，咁咧有啲人咧，我见自己有啲朋友娶一个靓老婆，咪成个人嘅生命咪俾捻晒佢咯，系成个生命喎、啊！真系屌你老尾，我几廿年前识佢到而家，佢老婆都走捻紧样噶啦！第一，即系。佢老婆當年好靚，你要付出好大嘅精力啊，諸如此類。到而家佢要照顧頭家、養屋企啊，屌你老尾！你攞呢啲精力、攞呢啲錢去玩女人啊，或者玩其他嘢，玩撚到你屌你老尾生花柳、生愛枝，屌你老尾生個袋爛撚到跌撚咗落地，拎翻上嚟爛多次再跌落地啦，屌你！ 所以你頭先個講法就係咁咯，即係你既然用錢可以買嚟玩嘅。其实本身佢就唔系最贵嘅，不过你拣咗个贵嘅方法去消费嘅，系咪先？咁、 啊、 但系点解你要拣个最贵嘅方法去消费，唔拣个平嘅咧？ 有啲人戇鳩噶嘛？ 咁又点解会戇鳩咧？ 有啲人觉得我把口呃，屌你唔使钱，免费咪最贵咯？呢、這个世界，谂住啊系嗱、啊，我话俾你听，沟女有一个原则、 啊， 逢系沟女免费嘅最贵。咩叫免费呢、靠把口氹。乜撚都唔用嗰啲，屌你老味，靠把口嗰啲找數嘅時候，通常都好撚嗨嘢噶，屌你！我嗰陣時喺澳門咪識個 friend 就係咁咯，溝到條女好撚靚嘅，之前而家仲坐緊監啊，條女帶血佢有一單嚴重 AOABH， 屌你老味嗨，好撚大單添啊，仲要，屌你老母攞把刀刉人兩刀， 唔係我點解啱啱同我朋友傾偈咧？我哋咧發現咧，即係其實嗱，譬如話。即係有你知啦，有人十二蚊食餐飯，而家仲有啊，十二蚊食個鯪魚求可哦。 你唔介紹我食，我咁撚窮，屌你老味！ 邊 度有食先？ 我驚你唔敢食喎、 啊。我敢食啊，但係咪好細碗㗎？ 唔係，咪普通一碗咁嘅鯪魚求可咁樣咯。 我話俾你聽，喺呢個中環有一間雲吞麵檔， 龍記啊嘛，你講緊係咪啊？ 唔係啊，嗰、那個嗰陣時啊，有一個朋友帶過去食。唔知成七八十蚊碗又好撚柒貴噶。 哇！咦，七八十蚊碗。 我話俾你聽，你話嗰啲碗係 咪嗰啲咩？嗰間叫做七八十蚊啊？ 我唔撚記喺邊度啦，佢帶我行嘅，又唔係好撚企理嘅咋間嘢。 嚇！ 嗰個碗，我以為一碗係普通食開雲吞麵嗰啲叫一碗啊嘛。屌佢老母，茶樓碗仔嗰啲大丁屎咁多。 應該麥恩記先係咁做喎，但 係唔係麥恩記嗰間唔知乜閪嘢記啊？ 中記。 唔撚記得， 麥恩記同 我食撚完狂屌咯，總之喺度，我屌你老尾呢啲一個成年人食十碗啦、啊，個侍仔望撚住我咯，屌你老尾， 好唔好食啊？ 咩啊？ 好唔好食啊？ 又好食，得一啖啫嘛。 哦， 屌得一啖三粒雲吞。 咁你冇叫第二碗啦、啊？ 梗係冇啦，屌你！呢啲真係食十碗，真係咁撚樣一住，唰咁撚樣咯，冇啦。 嗯， 真係冇啦。 唔係，即係咧，你咁睇、啊，你見到有啲地方食嘢十零蚊有交易， 啊， 幾千蚊又食一餐。 咁啊係。 咁你中間嗰嚿係咩嚟嘅？ 咁啊係。 嗰嚿面嚟噶。 啊，都唔係面啊。 你通常咩 食材咧？第一、第二樣嘢裝修咧。 唔係㗎，你其實可以咩㗎？誒，裝修咪就係個面嚟㗎咯。 咁啊係，但 係 食材咧？ 你做咩去間食材？屌你自己買，使得你幾多啫？ 哇！屌你啦！你試下買啲 A5 牛扒。 A5、 你試下買啲 M 十咩 M 九牛扒，我訂間同你去，你咪請我食先。 唔係㗎，我不要錢啦。嗱，你呢啲係擺明蝦啲窮人啦。 我幾時蝦你啊？咁屌 你！ 你請我食屌你！ 我唔幾時話請你食飯。 唔係，我話個面即係個材料 M 九嗰啲咪唔係唔平咯。 咁你個去到即係你出去食嘅時候，咁佢會 mark 你噶嘛？ 咁啊係。 係啊，咁人哋你冇理由個，總之個食材如果同你個出去嗰個價錢係一樣嘅話，嗰間係善堂，嗰間唔係叫餐廳啦，仆街係咪啊？ 咁啊係喎。 係咯，所以佢一定會賺你錢噶嘛。 係。 咁但係咧，我個問題就係問，你會發現咧，同埋屌你老尾，你可以唔食嗰啲噶嘛？ 唔食邊啲啊？ 即係你唔一定要去食嗰一種食材，你同樣都會爆肚噶，係咪先？ 咁啊係，飼料啊都飽嘅，即係食物我成日都覺得分幾類。 嗯。 第一， 治料級數，即係我哋飯堂嗰啲咪治料級數咯。第二樣嘢食物級數，即係食得落肚，麥當勞嗰啲咪食物級數咯。第三商品級數，即係茶樓啊、大榮華啊、某某茶樓嗰啲啦。第四藝術品級數 ，Rabison 啊、吉地士啊、Chris 啊嗰啲咪。 咁樣咧就我哋如果咁，我哋就可以分到兩條路去討論。 啊、 一個咧就係、你去從欣賞藝術品嘅角度去睇。 啊、 其實你好得意啊！你譬如話講真，你食一餐貴嘅飯、 啊， 有時閃一閃，你其實成個月份人工可以冇咗㗎。 冇咗啊！試過好多次㗎啦，屌你！ 咁然後你當然啦，你同樣你買兩個公仔麵。又可以夠一餐嘅， 係 咪先？即係你同樣用果腹呢個角度睇，又冇乜意思。 即係治療角度睇。 但係如果你譬如話欣賞藝術品，咁你有時你話買幅名畫擺翻嚟又有咩用咧？其實就冇用嘅，但係你心裏邊安樂又得。但係咧，仲有一個可能性嘅，就係咧，就係你其實咧根本就欣賞唔到嗰個食物嘅。但係只不過咧係嗰間嘢個價錢比較高。即係譬如話，我有好多朋友都會成日要見客噶啦，咁自己本身又冇公司喎。咁通常見客嘅時候咧，佢哋會揀咩地方？如果你見得最多嘅咧，就係喺嗰啲，梗唔係啦，好少嘅。 Starbucks 係啦 ，Starbucks。即係點解唔會係麥當勞同大快活咧？其實麥當勞大快活又係飲錯嘅。 cheap 啲啊嘛。 中間咧嗱，如果假如麥當勞同大快活咧，即係麥當勞飲杯咖啡係12蚊。 唔 係 驚佢叫嘢食，可能自己又想食個兒童餐，同埋換嗰只怪獸仔玩屌。 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咧，其實你真正咧我假設是咁樣啦。如果係假設你喺 Starbucks 度買單係100蚊，咁然後你嗰單生意係1000蚊嘅，跟住然後咧你喺麥當勞咧係12蚊嘅。 我打岔你少少，你話約客食嘢，曾經我約過一個客食嘢，我話俾你聽去邊度食咧，印度會。哇！我話俾你聽，約佢冇嘢傾，因為啲嘢真係太好食，咪狂食咖喱角咯。 印度會啊？ 係啊。 喺邊度嚟㗎？ 喺嗰個尖沙咀啊。 哦，我上個禮拜攞到爆咗。這個呢其實香港很多級呢、其實都是給了牛仔褲的。 是啊是啊。 Hong Kong 級原來是不行的。 Hong Kong 級是不行的。 是啊，跟然後呢我那天去拍照，跟然後呢他跟我說，他說牛仔你穿牛仔褲，但是呢其實我的助手呢是穿一條呢一條黑色褲，但黑色褲呢個膝頭已經是貴到白了的、你想想兩條黑色褲、 那些都入得。 是啦、他都入得。 但牛仔褲就不得。 跟然後呢佢跟住佢話：喂，唔得喎，真係唔得喎！我俾其他客見到我死嘅喎，咁樣，哇，要死咁嚴重啊！ 著落去買嗰條咯。 係咯，我嗱嗱聲去佐丹奴買咗咁條嗰啲嗰啲，總之即係 扯布嗰啲。 扯布啦，係扯布黑褲咁啊，上咗去啊，真係。不過 香港級都唔好靚啫嘛。 唔係喎，即係坦白講，我去過咁多間級啊，即係香港除咗你頭先講印度級之外咧，我諗大部分咧美國字頭嘅同中國字頭嘅我都去過曬。唔係英國字頭、美國字頭同埋中國字頭，我諗去暈曬。 我覺得喜喜最靚咯。 最哦，咁你此級啊，不同彼級咯。你講嗰啲級啲官唔會去噶嘛？你冇啲曾俊華去喜喜咁樣搞撚錯啊？你講緊我哋講嗰啲級係你起碼要有幾百萬買個會籍嗰啲先叫級嘛？喜喜嗰啲，屌你咩入去溝條靚妹嗰啲唔撚叫級啊！仆街，即係咧。即係我講緊嗰啲級咧，係幾百萬會籍嗰啲級，譬如馬會嗰啲叫級嚇。即係去嗰啲級咧嘅level咧，香港級係最靚。 係啊，因為我去過幾次，我覺得一般。 係嘛？ 因為去試酒會成日香港級搞啊嘛。 佢如果你 個廁所啊靚啲， 同埋你留意咧 個廁所屙屎好舒服。 佢成個 design 咧， 你有冇去過廁所？ 有。哇！我屙屎又冇去啊，去過屙尿。 老閪屙啦！屌你嗰個幾舒服啊！屙屎屌你唔識咁享受啊！ 佢個你可以睇到咧佢個 design 你去，如果你就咁睇咧，你睇唔出噶。因為佢個 design 你要行去佢上面，即係行到上頂樓，望落樓下嘅時候咧，佢你譬如一個商場，你行頂樓，佢咪一個圈一個圈咁樣落去嘅，佢唔係嘅。佢每個圈同埋每個圈重疊嘅地方俾你睇嘅嘢係 唔 同 嘅， 即係你諗下人哋 最啱咩咧？跳樓，屌你老！ 唔係你跌唔死㗎， 咁啊係， 因為你跌落下邊有個 platform 喺度啊嘛。但係你會留意咧，佢俾你睇嗰一忽仔咧， 係唔同㗎嘛，係。 嗰忽裏邊有啲咩嘢咧？佢裏邊有一個平衡感喺度，所以你話如果你話就咁入去咧，佢又好普通。 係啊 係 啊。 但係咧，如果你有心咧睇，因為其實香港級當年咧，佢就係個蟬鳳啊，出邊咪個黑色嘅蟬鳳啊。嗰個使咗好多錢， 係咩？咁我真係唔知喎，又唔 香港級佢個建設係如果喺當年嘅建築裏邊係最貴噶嘛？ 係咩？咁我真係唔似喎，亦都睇唔出添喎，仲要 名設計師 係啊， 係啊， 咁撚平實嘅 係啊，即係 屌你都冇咩特別嘢嘅啫喎，大佬 你所以佢唔係喺外邊咯， 咁樣啊？但係我見外表冇咩話 即如果你去過 W 酒店，你覺得 W 酒店就真係值啊、 哦、！W 酒店嗰啲係叫做咩？嗰啲叫潮流嘢咯。 哦、 你話好 class 咩？佢一啲都唔 class 㗎。 啊！ 你譬如話你去 Ritz Carlton 嗰啲，咪係 class 咯。 哦，咁啊係。 你去 W 嗰啲嘢係好 得意嘢咯， 係咯， 古靈精怪咯，總之即係張 sofa 又 K 撚型咁嗰啲咯。 嗱，所以咧呢個係兩個唔同嘅面向，一個咧係面子面向，譬如話你去 W 同埋去 Hong Kong Club。其實都是表現到你使得起錢的， 咁啊係。 但是、去到 Hong Kong 級的時候咧，你裏邊係有一個，即係你後面譬如話誒，係、表現咗你係有一個叫做咩？即係你可能是欣賞藝術品的角度多啲、 啊。 另外一個咧，你譬如去、你去嗰啲叫咩？去不別 hotel， 你可以、即係叫支香檳，然後叫佢插兩支嗰啲， 插兩支香落去， 唔係插兩支煙花咁、然後咧點嘅時候咪成場又叫咁樣咧， 插兩支香落去仲型。 即係但係你知唔知咁樣咁樣叫一支香檳係幾錢啊 ？W 唔知啊。 大概而家面價係15,000元六支。 六支啊，咁啊，六支香檳， 唔貴唔貴啊？睇你啦，唔係嗰啲 東 Pavilion， 東 Pavilion 或者 VCP 咯。 咁啊，六支唔貴，萬零蚊。 咁你要睇下你即係點講咧？你知道喺超級市場賣幾錢噶嘛？ 咁啊係。 佢而家平均係300-500元一支嘅啫嘛。咁五六配皮皮都3,000元。 係啊。 佢上邊幫你只要啊插一支煙花喺上邊啦。 但係跌啦落去飲唔飲得㗎？ 哦，唔系，个樽系未开嘅。 哦，屌！ 咁咧就绑你细个玩嗰啲个滴滴金啊，绑两支滴滴金喺里边咧，咁然后就点着咗，咁喺入边咧就喺度走嚟走去。 明白明白。 咁你谂下啦，里边如果咧15,000元咧，3,000元系肉， 啊， 唔系即系3,000元系皮， 啊， 即系有12,000元系面嚟。 啊，系啊，系啊，系啊。 不過你睇下個面係幾貴？ 係面啊，真係好貴。 即係我嗰日咧同我 friend 傾偈，我話：哇，屌你咪咁樣生存法，你有咩計可以諗住終於有一日做完，你可以退到休，然後同時又可以咩？即係你退到休，然後又可以生存到㗎。即係咧，我哋最尾得到一個結論就係咩咧？只要你唔要面就得㗎啦。 招，你講呢啲，我回顧翻上一集，我哋講一集叫做《先敬羅衣後敬人》講過。等於你包裝啫嘛，我話俾你聽，啲女啊，如果係做性工作者，或者你溝條女，佢個剝殼之後啊，或者著住個殼，佢件衫靚啲、窄身啲、靚啲，或者你男人，你著件恤衫挺身啲，著條西褲合身啲，梳個頭靚啲，你都有胃口啲，你都唔使講計唔計一個人有冇錢，或者你點衡量一個人，佢剝一殼之後，佢個薄褸啊。靚啲或者即係寶寶龍當年買啲薄褸底褲好撚貴，你都覺得個性挑逗高啲啊！屌你老味，帶啲肉色大媽薄褸啊，條底褲又撚高過肚臍啊！屌你老味，肉色前邊黃色後邊咖啡色，你望撚到啊？喂阿女啊，不如走先啦、啊、你，或者沖個涼先、啊。屌你，即係你都咁啦。如果麻甩佬著條老底， 唔係我你呢個觀點好容易明白啦、啊。即係總之，鬼唔知阿媽唔知 啊。 擺多啲包裝，你梗係啲嘢梗係賣好啲㗎啦！屌呢個係阿爸係女人嘅道理啫、 啊， 但個重點就係、是，喂，屌阿媽，你最尾你而家你諗下，萬五蚊裏邊有3,000元係肉，有12,000元係使咗喺個薄褸度啊！ 屌你全世界而家都係咁㗎啦！ 唔係 ，OK， 所以咧人係咁嘅時候，你就要諗下， 啊、 好啦，咁你係咪使得起先？ 咁啊 係 啊，呢、這個先係問題啊！ 所以嗱，即係如果你講真，你個户口即係有90嘅，唔該，而家大家識嘅，係咪先？即係咧，如果大家喂唔係喎，喂講真，普羅大眾10,000-20,000嘅啫、 啊， 但係要面嘅地方真係多到不得了喎。 啱啊，嗱食啦，著啦， 你講真，我 用啦， 你問好多 friend 啦，我有啲朋友啱啱揾都係2-3萬咁樣，屌、 啊、 買架車，一個月養都4,000-5,000啦。 條黐撚線！ 即係其實你 低能仔咧， 你點解低能仔啊？ 有好多人咧買架車係為咩？要面咯， 係咪？ 屌你香港咁撚細嘅地方，啲人同我講喎。邊個唔講啦？講出嚟冇 friend 做啊！屌你老味， 邊個嚟啊？ 佢同我講揸車香港係樂趣，我屌你啊！你吊腳叻子，屌你塞撚到屯門公路樂趣嗰陣時，我話俾你聽，吊撚完只腳都攰撚到阿媽唔撚得。 咩叫吊腳叻子啊？ 揸車有自動波棍波啊，揸棍波咪有吊咗腳叻子啊！屌你老味，好撚柒攰嘅腳咁吊撚住，咁咧。我告訴你，自動波都還好一點，還有一件事，香港駕車什麼不是樂趣呢？你見香港呢，見到開篷車在旺角你就知道了，你的人在上面做什麼，想著丟什麼下去，屌你 香港揸車又熱，夏天屌你落雨周街塵，屌你老咩，香港揸車係閪樂趣咩？你話你要炫耀揸架法拉利林寶堅尼喺嗰啲鬧市嗰度開撚到得嗰三十二十公里喺度兜來兜去，屌你老咩閪，你不如踩單車好撚過啦！林寶堅尼法拉利喺啲高速公路風馳電掣揼撚到行，你先過一架車過撚癮噶嘛？你喺香港地揸貴車，你話揸超級跑車唔係享受，揸貴車更加唔係享受。屌你老尾，佢最享受係咩？搭的士咯。香港啲咁嘅環境，你有個司機又好啲，自己揸一路塞一路屌。屌你老尾，隔離嗰架cut過嚟。你香港如果你有車牌，你就知啦。香港咧係全世界咧數一數二啊，揸車 manner 最撚差嘅地方嚟噶。佢有一寸位都攝撚咗你噶。 我同意啊。所以其實講到我，即係我想講嘅觀點就好直接嘅，即係如果你係即係你係好容易咧，你其實咧你本來個袋裏邊嘅錢已經唔係好多啦、就算你有啲都好啦，即係香港一萬，即係一百幾萬都唔係話好有錢啊，係咪？ 屌你唔係錢添啦，香港一百幾廿萬。 但係如果咧， 我尼姑買樓800,000。 如果你使喺面子上邊咧，其實一陣就冇曬。 啱啊！ 但係咧，如果講真，如果你唔好放呢啲嘢喺個面子上邊咧。其實有百零萬你係好好使嘅喎。 係啊， 嗱，即係好似你咁樣，你個眼鏡我諗都幾貴嘅啩。 啊， 係咯，咁睇嚟你戴第一副嘅啫。 啊， 唔好咁貪心，戴五副好唔好？ 啊，唔止五副。 唔係，即係話如果你降低五副嘅時候，其實你需要嘅錢你可以買其他嘢。 啱啊。 或者唔好多啊，即係你見到每個下個月碌卡唔使咁多，你買到安穩先啦。 啱啊。 係咪先？ 啱啊。 即係我有時覺得即係呢、這個不過你係好唔同咧，你又唔係用面子去買嘢嘅，因為反正都冇人理你嘅。 唔係，我唔係冇人理我，係我唔理人，因為有一個同事嗰次講喎，因為我好中意買淘寶啊，淘寶係滿足你個購物慾同埋滿足啲新嘢。有一日個同事 你知唔知點解九護士要滿足呢、這個購物慾啊？ 點解？ 因為碌撚嘢冇用，滿足唔到性慾就會滿足購物慾。 我話你聽，點解滿足唔到性慾？喂，點解你閂門執嘢啊？寶寶龍開住道門啦、啊！喂，寶寶龍，開道門執嘢啊！哦，咁因為寶寶龍執緊嘢，唔好意思啊，大家。咁咧，話滿足呢個購物慾，咁點解想滿足唔到性慾咧？唔係唔想滿足性慾啊！第一，你話去滾，真係滾唔到咁撚多。而家個身體狀況唔能夠令到你好似以前後生仔咁。以前後生三日啊，諗住去屌閪啦，而家三個禮拜都唔好諗住去屌閪。我話俾你聽，三個禮拜諗住做咩？我好頭痛啊，即係骨痛啊，屌你最好揾人打。 有冇揾啲嘢？你嗰個電就有冇電啊？ 電袋添啊，而家真 係。真係啊！ 咪成日電咯，都係咁啊，因為周身骨痛 啫。即係唔幫到嘅。 電嗰陣時咪得咯。即係等於屌你年紀大。 唔係，其實好容易明白啫。你得你就會日日用啊嘛，唔得你就會唔用咯。 唔係日日有用嘅，但日日用咪有用咯，你唔用嗰日咪冇用咯。屌你一撚樣啲嘢。咁啊，你話滿足個購物慾，咁啊，人係好得意嘅，即係你真係想買啲新嘢去刺激下自己嘅，stimulate嚟下你自己個生活。咁有一個同事嗰日就講：，喂，你呢啲嘢又係淘寶啊？第一，我想講一樣嘢，而家淘寶咧，你淘寶係俾人貶低咗個價值。你真係而家買淘寶，你話要買到最平冇撚得講，即係你話啊嗰件貨品公價係100蚊，你要買到揾件10蚊嘅買你嘅事呢啲。而家淘寶買嘢都唔係平。 我都覺得係啦， 因為貴咗啊！真係， 我哋啱啱先幫九護士買咗副眼鏡。 啊，爹屌你啊！我冇呃你啊，真係頭先俾你睇幾多錢。第一，淘寶買嘢唔係平噶。第二係咩咧？淘寶唔係想象之中話啊，係咁撚多假嘢，你唔好買啲屌你老味平撚到，屌你老味。 佢自己都覺得唔合理 嘅。啱啊！對波鞋明屌你香港買1,000蚊。你起碼你買淘寶5嚿或者係3嚿嗰啲咪 OK 咯，你係要買個對10蚊嘅咁，你冇撚得搞，屌你老尾，唔係假嘅你都唔撚信，即係個價錢係令到你唔相信嗰啲。其實淘寶我覺得同 eBay 買嘢好玩過 eBay 好多添 ，eBay 都好多嘢，你話啊係喎，係咪高級啲？屌你，我買個幾隻錶假嘢都係咁咧，屌你！ 我都唔中意 bid 啊！ 啊啱啊啱啊啱，我跛撈咯，永遠都跛撈啊！ 跛撈係啊！ 屌你！我喺 eBay 買過唔知幾撚多流嘢啦，嘥撚氣啦，一撚樣啫嘛。上網購物就係咁，淘寶買嗰啲嘢仲有時堅撚過人哋。同埋你話啊係喎，屌你老尾你喺淘寶買咁冇面，而家邊件嘢唔係 Made in China？ 你個黐撚線屌！ 咁啊係啊，即係點講咧？即係我覺得大家又唔好咁戇鳩，即係 Made in China 就 有啲人 係 噶嘛，佢要俾一筆錢，就嗱呢個面子問題啦。我要去間鋪頭買，我覺得即係。 有面啲或者有個 service 好啲，屌你老味嗰啲嘢，我話俾你聽，間鋪頭抌嗰啲袋咪就係大陸寄落嚟嘅，屌你老味！你唔好話九護士咧危言聳聽啊，都唔知道有幾多大嘅好大間嘅百貨國際公司啊，有一間我話俾大家聽，佢入貨啊喺中環一間好大，我突然間 off 咗咪先講，突然間俾人屌啊！因為嗰個代理啊，嗰隻牌子個代理咧，全個世界東南亞個代理係中國嘅，所以佢一定係淘寶寄落嚟嘅，即係一定係大陸寄落嚟嘅。你唔好就話啊，係啊，屌你老尾嗰件大陸嘢，佢代理喺中國，佢咪屌你老尾焗撚住喺大陸寄落嚟咯。因為阿寶寶龍去買化妝品，咁咧香港就冇代理，唯一問到一個 counter 就喺嗰間百貨公司喺置地嘅。咁咧嗰間百貨公司嗰個 counter 就覆我哋，嗰個化妝品係咁嘅錢。咁我哋咧就問，哦，刪咗先。咁咧我哋咧就問英國個總公司，佢就俾咗咧佢大陸個代理嗰個email 我。我哋就問大陸個 email， 即係問大陸個代理，中佢係叫做咩啊？嗰、那個叫亞太區代理。咁佢話咧係得我哋做嘅啫，全個亞太區。咁我就問佢，我就話我想咁買，你知唔知人哋做咩啊 ？send 條淘寶 link 俾你去買啊！屌你！ 咁麻大 鑊。係啊。屌你老味，佢都自己喺淘寶攞貨啊！佢老母，佢我咁我就，因為佢喺嗰間百貨公司，佢焗住食你個價係好貴啊！喺嗰度買咪平一橛咯。你話屌你係咪假嘢？都問撚咗英國代理啦，人哋而家好多化妝品啊，英國嗰啲有幾個大牌子，香港喺啲好高級嘅百貨公司裏邊個專櫃啊，原來都係喺內地攞貨。點解？因為佢唔喺香港做代理，你香港個市場細啊。人哋直頭喺中國北京同上海做代理啊， 同埋根本人哋個倉就喺深圳， 係咩？ 因為深圳最大，全國最大嘅保税區就喺深圳嘛。 咁啊，真係唔知喎。 係啊， 係啊，屌你老尾！你話啊，唔係啊，嗰啲嘢屌你淘寶買假嘅，問撚咗人哋，人哋都叫你喺嗰度買。我上次買 M 又係喺德國買部 M， 咁我問撚暈曬，香港咧得一間做代理，那個撚樣仲串鳩我添喎。你玩過未㗎？呢啲我哋冇貨嘅，德國運過嚟。我話唔係喎，德國問咗咯，佢話你哋個代理喺北京，嗰度兩隻唔出聲。咁我話你都係北京攞嘅啫件貨。喂，咁我想問一下，如果你運落嚟咁點啊？佢講都費撚事講吸鳩你事，佢知道你問撚咗北京個代理，因為北京個代理平撚過佢。佢吸鳩你線，因為我問撚咗德國啊嘛，德國香港冇代理，德國都係北京運落嚟嘅啫，屌你！ 其實冇乜所謂嘅，我覺得其實即係呢啲，我覺得買淘寶呢家嘢，其實最緊要啲嘢就唔好擺落口嘅啫。 啊啱啊啱啊啱啊！ 即係你個我有個朋友個老婆咧，直頭係訂蘋果嘅， 食嗰啲啊？ 嗯，食嗰啲。 啊！ 即係譬如話佢哋係 運得嚟嘅咩？ 唔係，佢大陸人嚟嘅。 哦。 佢哋話連佢哋連擺落口佢都淘嘅。咁佢話：哇，平好撚多啊！咁啊，唔好啦，我覺得。即係你香港，你見到啲，我都信香港嗰啲咩衞生署嘅。 啊啱啊啱啊！ 咁但係其實你話用嘅，不過你頭先講話衫嗰度都有啲唔知乜嘢女性荷爾蒙啊。 哦，係啊，係啊，係。 即係我心口大啲。 嗱，我話俾你聽，咁咧呢啲又唔係我道聽途說㗎。喺港台，你邊個做嗰間電視台啊？嗰個好似係你啲同學拍㗎。咁咧。個劇集咧就係BBC 定唔知啊 BBC 嘅，咁咧就係講而家喺啲衫褲裏邊咧驗到最多嘅係咩女性荷爾蒙？點解咧？因為雌激素啊，唔係女性荷爾蒙。點解有啲雌激素喺裏邊咧？就係因為呢啲雌激素咧嚟做染料嘅，喺歐盟咧就係禁用嘅，但係咧喺歐洲嘅時裝店裏邊咧每一間都驗到出嚟，最大間係咩咧 ？H&M， 咁佢哋驗到出嚟之後咧就揾 H&M 個代言人，個代言人即刻。佢話你而家咪撞採訪，佢話係嗱，我而家唔答得你呢啲問題，因為呢啲問題牽涉咗法律部門嘅，我而家揾一個法律部門嘅人答你。咁咧，佢咧就即刻揾條女出嚟，嗰條女又仲後生過開頭答嗰個人，就話我哋呢個係法律顧問又呢條女，嗰條女你知講咩啊？嗱，呢個問題咧就牽涉到我哋咧公司嘅內部政策問題，我哋咧就要翻嚟傾一傾先答你。屌你老尾，佢驗嗰啲雌激素啊！是在所有的衣服裏面都驗到，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染料便宜啊，那如果你的衣服在這樣的地方買都驗到有問題，那你說在淘寶買那件你說這些染料有問題，屌你老闆，你就去H&M買，那些問題多過你淘寶買那件，或者你的沒有管制的，根本 天下烏蝦就一樣黑。你買嗰件嘢，你話啊，我喺鋪頭買有信心啲。你係俾撚咗錢喺塊面上邊貼金，你就唔係俾撚咗錢去買一個信心。屌你老味，嘥撚氣，真係正宗嘥撚氣啊！ 所以大家即係想生活得開心啲嘅， 啊， 同埋個荷包多啲錢嘅， 唔係你咪放低自己個面咯，或者 唔使放低嘅，咁又。 唔係你唔使理人哋嘅目光點睇啊！即係人哋嘅目光好撚難睇噶。嗱，我成日講一樣嘢，你話啊要面，屌你老尾，你條女靚啲，有一個撚樣嗰陣時同我講，咁咧有一個朋友就追女仔，咁咧嗰個女仔拍過好多次拖，咁咧就三個朋友又傾偈，咁一個同學啊都唔係朋友啦，就用一啲歪理，好似我哋咁，就歪理啊當理論同人講，喂。阿筍，你又唔係啦，你睇下你仍然要架新嘅日本車啊，定要架屌你老尾十幾手嘅二手車啊？嗰架嘢啊，俾人揸撚到殘曬啊！屌你老尾，人哋拍拖經驗豐富啲，你就話人哋個閪啊爛撚曬，屌你褲計啊殘撚曬，你乜撚嘢概念嚟㗎呢啲？屌你老尾，最終佢咪同架日本車結咗婚咯？我話俾你聽，唔夠幾年啊離婚啊！其實嗰個女仔咧，即係話日本車啊。比較個樣子就差一啲信息一啲，但係個脾氣其實好壞嘅嗰個人，個性格根本唔係太好嘅。反而你話拍過好多次拖嗰個女仔咧，因為佢久歷滄桑啊，佢對感情咧比較認真啲，同埋冇，因為佢見得男人多啊，佢冇咁 demanding 啊，即係佢冇成日話我要呢樣要嗰樣，因為佢受情傷受得多。其實那個女仔反而靚啲，個性格好啲。我已經同啊我朋友講，但係屌你個朋友又成日信另外一個，就諗住話啊係喎，梗係要計一手車啦。之前超你新嘢，你又知係新嘢，屌你個閪爛撚度，你唔知啊嘛，大佬。佢結咗婚先同你講啊。嗱，阿筍其實阿狗其實係咁嘅，我九歲就墮胎，屌你十三歲就做雞。 即係可以有建議俾大家嘅，即係咧，如果係即係如果就係即係同朋友出街啊，你條女有冇得好講啦？你即係有時啲嘢，大家拍得拖心甘命抵。但同 friend 食飯咧，我近排都好少，即係出，因為好多 friend 喺中環啊。咁咧其實咧， 去中環咪翠華食啦。 咩翠華？我話喂，不如麥當勞咯。跟住然後咧，佢話麥當勞啊，咦？咁啊 咩咦啊？近排嗰個蝦堡都幾好食啊！屌你，我食撚咗幾廿鑊啦。 喂，唔撚得喎。 唔係 喎。上次聽你講完之後咧，屌佢入邊係嗰啲。圓形嗰啲 菠蘿， 係咯， 你走菠蘿走醬啊嘛，屌！ 走菠蘿都得嘅咩？咁你買嚟做咩啊？ 你淨係食個蝦堡加菜，我話俾你聽，最令到個蝦堡餐失色就係 嗰塊菠蘿， 嗰塊菠蘿同埋嗰啲醬，因為你喺咬裏水淋淋。 我覺得 係 啊， 屌你走撚， 屌你唔早撚啲講， 你走撚咗兩樣嘢，個蝦堡咪脆咯，屌你！佢夾落去啫嘛，之後你冇菠蘿，佢咪脆咯，個蝦堡索唔到啲水氣。 是 不是啊？ 得 嘅，梗系得啦！屌我梗系咁食啦。 跟住咧，然后咧，我话咁啊，呢个文辉鱼蛋粉啦，咁样。 文辉喺边噶？ 文辉咪电车路咯。 系咩？未食过啊？ 要仲有罗富记啊嘛。 屌罗富记唔好食嘅啲粥。 嗱，即系唔系讲好唔好食，即系你即系你我医个肚咁嘅。 屌咁，我不如食翠华罗富记平。 翠华都唔卵好食噶。 翠华 OK 嘅。 咩 OK 先？ 虾球捞面咯。 蝦球撈面啊， 仲有咧，仲有嗰個奶油豬咯，其餘唔好食啦，千祈。啊，仲有個牛脷飯，咖喱牛脷飯，其餘千祈唔好叫。 咁咪係咯，即係冇嘅，好唔好食呢啲嘢好主觀嘅，唔係即係我覺得咁，即係咧有時咧可能有時誤會咗啊，大家。誤會咗係喂，即係原來麥當勞嗰間雞嗰啲唔食得噶，其實唔係。 梗唔係。 佢只不過可能係即係純粹唔食熱氣嘢咁解嘅啫。 啊 啊。跟住然後我話咁啊，文輝魚蛋粉啊好喎，我都想食碗麥丸喎，咁樣我啊好喎，咁樣咁咁咪搞掂咗晏晝，大家開開心心。其實咧，我覺得而家點樣經濟啲咧？吃嘢求其食，跟住然後飲嘢揾個地方坐嗰啲。 唔係，我覺得唔係食嘢求其食，你要分清楚你究竟想食乜。嗱， 唔係，應該咁講，因為你譬如話你如果你約人嘅時候咧，好多時真係想大家見面啊嘛。咁咪唔好喺嗰間餐廳裏邊見咯。即係你譬如話你食完飯，你可以上間吧度飲嘢噶，$100啫嘛。 點解？ 即係求其一間一人一杯咪$100咯。 哦， 你唔飲啤酒嘅，咁求其一間 Starbucks 咯，又係$100。 啊， 即係總之$100你係埋到單噶啦。但係你知啦，你揾一間求其一間餐館嗰啲， $100係埋到單嘅。 多加粒前菜都$100啦，唔該慘。你求其飲一杯嘢幾十蚊嘅，係咪先？咁我就覺得，喂，應該咁嘅，即係而家啲嘢消費咁高咧，其實如果大家真係 friend 啊，你如果你有其他政治動機就唔講啦，係咪先？咁咪大家食咗個飯先，求其揾啲嘢食咗，填飽咗個肚咯，咪嗰個地方坐低飲嘢。 啱，同埋一樣嘢就係分清楚食乜咯。譬如我約 DBS 都係㗎，你睇下嗰日想食乜同埋想做乜。 你話如果 佢就係想約你做嘅， 喂嗱，我同佢真係非常之咁深交友情啦，咁啊，梗係做啲大家可以做嘅嘢啦。咁我話俾你聽，你睇下想食乜同埋想做乜，你分清楚一餐係治療，即係飽肚噶啦，定係真係想享受一啲好啲嘅菜式？如果想享受一啲好啲嘅菜式，咪真係攞嗰日嘅錢去食一餐好嘢咯。你話唔係嘅，求其食飽個肚算撚數嗰啲，咪求撚其食一餐。而家屌你為個面食一餐真係好撚柒貴啊！即係香港而家啲餐廳係貴到有啲係唔合理啊！我話俾你聽， 有邊間合理啊？你講嚟聽下。 冇。 係咯，咁樣你、啊、即係。 啊有啊！嗰日我去食中菜比較合理啲，開喺啲咁嘅地方，收咁嘅錢，嗰間叫做咩上海媽媽定咩咩婆婆媽媽。 嗰間得咩？ 啲嘢一般咯，當治療就。 哇！我覺得唔得喎。真係嗰間真係唔得，好貴咯、啊，我覺得。 唔係啊，炒豉糊幾十蚊個啫嘛。 哦，咁啊唔記得喎，幾百蚊埋單啦，總之就兩條友食。 一條友都幾百蚊啦，屌你！ 咁呢啲唔係叫治療價喎，呢啲。 喂，大佬，佢開喺嗰啲尖沙咀嗰啲乜撚嘅地方？ 唔係有間嘢、啊，如果係咁，反正做宣傳就介紹埋。 咩啊？ 呢個喺元朗嗰個巴士站 啊， 開咗一間痕香酒家。 我未去食。 即係痕香燒鵝酒家。 啊。 咁佢係痕香咧，即係賣老婆餅嗰間啊。咁我見到佢價錢平 啊， 食物得 啊， 即係咧講真食個炒飯咧，啲炒飯咧真係分得到嘅，即係 咁啊啦，咁啊真係功力喎、 哦。有功夫嘅，有鑊氣有功夫， 啊、 炒個涼瓜鴨件咁樣啦。 我最撚憎食涼瓜。 佢個涼瓜出嚟個色係綠色嘅、哦，但係咧入邊又熱嘅喎、 啊， 即係夠火爐嘅。 係攞啲鹼水咪咁。 可能係啊， 屌你！ 但係人哋整得好食啊，你話知佢啫。 咁啊，係 咯，你講你説破咗人哋、啊，但係唔影響人哋嘅風格表現啦，係咪先？即係除非佢整出嚟唔好食，咁啊冇嘢好講啦，係咪先？咁我覺得相當好嘅，同埋講真，好似我食咗一隻齋，一個月餅皮鴨，再加頭先一個涼瓜鴨件。 屌你老母！你食咁多嘢，你唔記我去食你個撲街啊！屌你 啊！屌同我外父去食。 哇！咁撚大鑊啊！ 即係然後仲有叫咗一個唔知乜撚嘢，總之四碟餸啦。 啊！ 三百頭。 咦？咁啊抵食喎！ 抵食啊！所以啊，仲有個炒飯咯。係 啊。 嚇！抵食。 咁啊抵食喎！即係真係大明畫價錢喎、 啊。我覺得佢抵個抵個大明畫。 係啊。 大碗而家八十幾蚊一碟， 係啊係啊係差唔多。 咁佢都係咩啫嘛？佢都係有七十零蚊，你平啲五六十蚊嘅都有。 啱啊！ 係啊，好咯，咁啊，就呢度，拜拜。